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啊！什么子？哦，胡同那个钢丝也不会得编织的。丁丁恶言么？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拿块方巾贴开来，等到口口磨鼻啊，磨鼻啊，把得像粪鼻。 我新娘娘参加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啊啊！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旧当花人，离避难逃出门，直到今朝。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构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二，身那个去行动，得说他没诚信，对狼打个女娃军，身狼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三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语气呀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金送入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潘经理，顾啥搞？谢姑娘来天方金针。这不是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上升，对神的嘛，不行。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往上头么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不往上这还往下，你要不接天方巾比土方巾的子，好不容易我快方巾。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从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差方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俺也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呢。搿个人呐，人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的比你一样滚。 因此日子两根线手这么盯了铺就你背影拉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谁要你不讲？哦，对着，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的婆那位人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见过你我无位置，当时我让他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讲说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这样，婆啥个那位人呢？快点不走去。让他婆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生一白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不必。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来行个斧头让行子不人家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不哪扣得进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不哪扣得进你们分扣进斧头让他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些哪扣个以为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这个斧头浪啪水啪架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哎呦骗人给搞不上贼搞不上贼搞不上贼 口就你看看压不一动线口这口就是靠上门就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都写路啊对死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疯到了 那得写不出来子没准啊我这是武道不浪呀 方才这被踢你的水生地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恨得了这个一个斧头了我当时一上一头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子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好你了因为 那是不好的贼东方花烛夜 俺骗俺子，侬西雅虎为特呢给。啊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之外， 我一不能呼吸了他呢，我就没办法呀。我不他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讲给你听呐、那一天，我在机房之上把手并没张大后。命我上他门，张大夫，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胡大夫啦，还是奶粉特高些？哎，我说女娃买着粉特给，干嘛子干？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奶桶的奶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桶的，我八堂事情还是也懂的，我穷不够，他不去翻，干嘛子干？我另外再加不点一两银子翻奶里的，哪种还打银子？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的，我在你那飞，长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啦！你今次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啊！说个代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等你分配工，听不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敬杨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 上次讲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有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到我房间里向来，实实实实关照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互动了。哎呀，那我是不牛的， 你爹姑娘亲的，不能搞不清楚来回。你别夸妇女嘛，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得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别伤心的，你别哭着啊！你搞不知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哎，嘴巴。 实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家个一两银子水的刚包包水包光个菜，这个我刚说的挂得饭挂那个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个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咱俩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个白，那良心虽如何？这个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现在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办不脱个。对，换了外州人来，谁搭在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问我五娘子，根本在干什么为娘告保。 后来都风风这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对，做你这根本在干什么在亲家里去对不对 我一定、 啊。你都若亲啊。哎呦，我靠奶奶。不亲家们在朋友里去等他俩。 你不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名字比个胡同上委员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今天才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天最嘛不去吃兰花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他推吧。哎呦，你别喝奶，我分光我了哇！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听你两个就做个光明夫妻那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得了你们是在理想我的门啊对这个展铺我困难啊对你理想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等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不这么强我最近不会偷懒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就毕竟把子当做事情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个娃子虽然嘛你两个就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都老真是世高浪上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是高晓得我不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去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长大我晓得我的情况首先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一套套回出去不有个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咋去嘛实在不咋去根本呢米空呢口子嘛您傻头的嘛我还是顾虑这样。根本呢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去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一个你家大狗家。别个干着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乱杀干个黑人肯放我白屋子不得努力拿着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时搞米空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是一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上怕睡怕着歇你认为温潮胜出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封围都搞不糊涂了我批都搞不糊涂了糊涂了哪哭哪哭我呼吸二仙二仙我终于那叫气死你的老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这对里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以前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以前口口的要危害了呀这边搞得是别致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中路你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你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次你的一次啊打浪 你拿卷我打浪个奖那必是十本人的走啊不过这想十本人最三浪四浪不打浪的可是我比十本人啊却告没那好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啊、哦你两个的把的一家哎呦你在身上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鱼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男人还高住还打扫的叫 去跟干就一下没喊我海里道上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走又打啦 有个大笑啊我咋这打啦众卿大事叫做听听我一个节目 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老满人啊唱几句赞的 Hey, wait a minute. 追长斗 代价是天降女风，真是感慨万千。辣辣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早上，立到搿四处不动三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旁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几岁啊？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谁个游戏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我们下看。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范先生哎，看见搿位范先生，介绍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缝隙的一刹那，搿个范家是一时眼睛门就闪一亮，但是可惜，上去搿个招呼太短。那只有两个字，这在外家是啊，格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近。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一个人光叫你张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张小云，再说的小云，要是再发出武器，我是要 云。 当时确实光， 这上不是我去。我是正巧路过此 地。是啊是啊，来来来，看一下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仙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啥样都着上，可是东家，北方人叫炕。 来来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人。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去搞明巴道。哎呦，但是现在读大学才四岁，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少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攻的，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爹爹就在你搞大的嘛，你搞差评了，差评了，差哪 一点？爹爹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那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现在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卖光山。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别忘记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烂后背茶拿起来，神仙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范爷，请喝茶。 范家是个杯茶你敢吃啊？少天来看看杯子浪向肯定有计划有计划。不不不，我吃不够，不够。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经常这个样子的，一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猜他之后，当着那范家这个面，我搿只杯子是稳当是的，打得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差不多跟谁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哈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意，这个水是啊，多谢了。手背都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 个侬单位白开始吃那个喜酒，好嘞。地方母亲上屋里该动的点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爷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招呼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啥情况？阿叔拉黑门一边的太阳，等到一旦醉脱了，只顾上一个人睡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烦先生哈。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很，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道上子老让捏鼻子塞。 可万家是好让没有。上帝来个之前想得蛮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问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角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的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那段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当年拍的。那么非要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定要深。而且虽然有一点点赤，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两年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啊，那个。 喂喂喂，你要听啥当吧？三个面孔没那么良好的，三个板凳挂屁股啊的。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说声外家是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那个姑娘门前个五花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区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晃，仿佛是门里晃一下子呢。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麦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紧你去。不，我要问一下，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关于对的 蓝色裤裙上5块的业务之线叫我打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该是反向总归的走不出来，但是不养不少爱心的把那个小猪的扛得不能多娘个母亲那龙翻来。台子上像一张旧板子，灵机一动，细脚先跨，5块的拍起身来，忙着板子下头一扛。那范先生，那又要走了？ 不， 哎呀，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呀，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板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来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旭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狠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今朝一分5块，很深一袋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勾引不起。那个魏先生也 句子，我今在就应该为送的下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可见自家张纸片没得想啥子。刚放不回白先生，看搿张纸片是华春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纸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气的眼睛都来着。纸片拆开，马上举办出我过来，呀，李相子，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对杯子下的一口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要讨好的。一派好无常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钱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张照片刀刀比星星，我板子搬一搬，喊么名字像坐骑一样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小雨，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陈东身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水里像个生翅膀，哎呀，不一样啥？刚刚班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该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那你走？ 说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不班里头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缝隙下，头碰不过来一看嘛，哎，高寿是哩，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哈，一股精神浪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吗？ 有啊。 我晓得我会稳得了，你都屋里我晓得。 拿。 我说啊，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清，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呢？这么说，让我看看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来，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着，这样么子是你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难，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听众朋友，再会。